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。 我是主打， 我是 Andy 刘德华，记得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，因为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美人痛。